中牵挂。风沙徐徐渐冷，但暖的仍是思忆中眼光。在后那一位老伙计问我你去了哪一处哪方，强制出笑原来预算做戏，原说放无奈不知怎去讲。默默乍听不见不理，尽力喝那冷水遮掩我沮丧。让我痴痴恋多一次吧，恨透苦苦的把你牵挂。回来吧流浪吧，让我再有意思好吗？从今世上实在不需有我吧，若再不可拥抱到你，回来吧狂雨洒洒不去心中牵挂。想共你在这间茶座圈圈讲讲，旧日那一位老伙计，你笑说你我最相衬对方。红茶仍然为我在散尽浓幽香的芬芳，但是这刻只我一个独坐这里跌进思忆结的我。让我痴痴恋多一次吧，恨透苦苦的把你牵挂。回来吧流浪吧，让我再有意思好吗？从今世上实在不需有我吧，若再不可拥抱到你，回来吧狂雨洒洒不去心中。回来吧狂雨洒洒不去心中牵挂。 开始我哋清晨所嚟节目咧，刚刚有吕方嘅呢首叫做《流浪花》。早晨，早晨，仍然系咁热嘅呢一日啊！每一天咧出一出街咧都汗流浃背，大汗揼细汗，真系几焗几热啊！所以咧都有啲嘅消暑方法要准备定噶啦，譬如你要有樽水啦，又或者咧有时间嘅话咧就要去即系喺室内嘅环境啦吓。可以行入去洗个面啊，咁样有个地方，等你可以即系补吸翻啲水分啊，清爽嗰啲感觉吓。咁啊，如果唔系咧，唔系好好照顾自己嘅时候咧，即系中暑嘅情况咧，喺好热嘅情况之下咧，都会发生啊。大家都有呢个意识噶。每一年喺暑假之前咧，传媒嘅机构咧都会提定大家要留意留意。咁啊，今日亦都系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嘅。今日有一股偏南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啊！今日嘅温度最高大概都有33度。今日是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 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78%啊。来自中国的一位歌手，有流浪歌王之称的陈星。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 来自中国内地的一位歌手，是有流浪歌王之称，他在这个湖北省音乐学院毕业的，而所写的歌大部分都是思乡、思念亲人为题材，所以就被誉为流浪歌王。刚才那首歌就叫做《流浪歌》，他很早都有出道，有唱过国即是广东歌为主先，跟着也有唱一些的就普通话的歌曲，头先是其中的一首啊。 流浪歌就喺1997年嘅时候推出嘅单曲，而里边亦都有伤心泪，系红遍大江南北啊。 悄悄望这小马路，从前情怀再度，看星看海。你拥抱，甜酸苦心往返，泪不知之间已流露。 前尘往事涌上心头，林忆莲的前尘。 从来没有靓衫挂在身，天生我为稻草人。明天昨天一世日夜守在田，然而没有向天诉苦，天知我全部不在乎，宁可愿可一世平淡中度过。甘当做家，露水我留下冲淡茶，阳光下汤 天晚，用月光做床，孩童赠我破衣与旧帽，虽粗糙仍自感自豪，宁可愿可一世平静中做我，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来护守这道田，贫贱也敢兴奋，束我腰叉我腰，赶去飞鸟来缓缓串欢笑，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来护守这道田，贫贱也敢兴奋，束我腰叉我腰，赶去飞鸟和道轻轻在摇，头乱点青苗，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来护守这道田，贫贱也敢兴奋，束我腰叉我腰，赶去飞鸟来缓缓串欢笑。 以人法，将自己当作一个人啊，李隆基的稻草人。 早晨，我是李隆基，我朝头早七点钟我就起身了，我就起身就跟住落去食个早餐先，食完个早餐你精神爽利，跟住我附近呢有个公园嘅，嗰个公园几好㗎，咁好多树木好花草咁样呢，咁呢就算无论天气几咁良好几咁热好，当然唔系落雨啦，咁呢一早走去嗰度，佢哋有条慢步跑嘅路，咁我就慢步跑下，跟住呢要舒展下啲筋骨，咁当然啦，有啲器械嘅会帮助你嘅，譬如踢下脚啊，拉下筋啊，咁当然啦，最紧要呼吸，一定要将肺里面嘅空气呼晒出嚟，跟住再吸收啲新鲜嘅空气入去，咁如是者咧，呼吸咗好多次咁之后，我觉得咧日久之后咧，你嘅身体一定会好好嘅，所以咧，我喺度恭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晨啊，仲有三分钟到就会到清晨五点半，而家温度29，今日最高33度。 怀念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 时间过去的快，是很多时因为某一些事的发生，又会令你想起往事，然后就原来这么久了吗？ 而家呢一首嘅经典嘅金曲吓，喺每当变幻嘅时候，都会谂起佢。原来系1977年份嘅歌啦。 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已经要求药厂尽快提交12至15岁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的资料，以尽快交由顾问委员会审议。至于社区接种中心运作至9月底。會否令青少年無法接種復必泰？徐德義話：唔好過分認為九月接種中心停運係死線，強調政府喺任何時間會盡量喺科學數據支持下，為適當接種人群提供足夠疫苗。法國逐步解除實施超過半年的防疫限制措施，重開餐廳和咖啡店的戶外座位區，但只能夠接待一半客量，每台限坐6人。劇院和博物館重開，入場人數有所限制，宵禁令延後2小時到晚上9時開始。總統馬克龍和總理卡斯泰到愛麗社宮附近的一間咖啡店享受解封後的第一杯咖啡。他表示，如果民众持续保持防疫的纪律，继续接种疫苗，就没有理由阻止解封的措施。法国下阶段的解封措施预计在下月9日展开，宵禁将会延长至晚上11時开始，允许餐厅室内用餐。到下月底将会结束所有限制措施，解除宵禁令。法国一度是疫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累计597万人确诊，108000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拜登期望内塔尼亚胡大幅缓减加沙的紧张局势，并迈向停火。路透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的消息表示，在调解员协助下，以巴原则上同意停火，现正进行秘密谈判。巴勒斯坦表示，新一轮冲突已经导致227名巴人丧生，包括64名儿童和38名妇女，另外有1600多人受伤。以色列表示有12人死亡。内塔尼亚胡态度强硬，强调未为停火定下时间表，又指以色列的目标是对哈马斯形成有力的威胁。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只要以色列停止轰炸行动，就有空间进行和谈。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因为技术原因推迟实施，发射时间另行确定。较早前，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原定在凌晨1時发射天舟二号飞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896点，下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5点，下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9.21，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3，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63美元，卖出1870.3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那个严重过敏反应呢，你登记想打针的时候你已经要申报。如果你真的以往对啲疫苗或者药物有严重过敏反应呢，他已经即时截了你。你可以去看过敏科医生搞清楚你适不适合打。相反，如果你冇啲严重过敏反应嘅，咁你仍然都可以去打。打完之后呢，其实有医护人员在场监察你15至30分钟。如果真係唔好彩有啲嚴重過敏反應，咁即時呢會有醫護人員幫嗰個接種者係打呢個腎上腺素，係可以解除到嗰個即時嗰個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疫情反覆，但係大家都要繼續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護自己同家人。接種新冠疫苗係其中一個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放手啦，我只拖埋你落去㗎咋。 我点都唔会放手㗎啦。 你唔好理我啦，个地球冇咗我都係一样咁转㗎啫。 我唔准你咁讲喎。香港之所以成功，你一样咁重要。电视真人 show， 咁係830，由日常8:30主持阿锦亲身上阵，体验不同工作岗位，揭示各行各业背后真实情况，证明我哋冇咗边个都唔得。星期六晚10:0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寻日放咗一日假咁啊，个感觉上好似系咪放咗礼拜日咁样嗬？如果你惯常你个假期星期日嘅时候咧，咁啊，当一有假期咧，个感觉系似星期一，呢个都好正常嘅。然之后可能谂紧一啲嘅模式啊，星期一咧，如果系有啲咩嘅节目听，有啲咩节目嘅睇啊，咁样咁啊谂一谂啊，唔系喎，原来寻日咧就系礼拜三嚟嘅，一个礼拜嘅中间就系佛诞嘅假期。咁啊放咗琴日之后咧，跟住翻两日工到咧，又有得休息啦。大家可以好好咁善用时间，放假时候其实都可以好多嘢做嘅。你要搵嘢做呢都大把，当然嗰啲呢就唔一定要公事啦。公事放低，然之后呢就自己私人休闲嘅时间可以尽量嘅减压。减压方式呢就随你而鍾意啦。有啲人呢就觉得食嘢係减压。有啲人呢就觉得去游山玩水行下山都系减压啦。不过行山呢即係行完呢就一身大汗啦。唔单止淨係行山啦，喺市区行一阵啦，喺酷热天气情况之下呢都湿到不得了。咁呢个情况之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记住 keep 住保持身体健康最紧要啊。而家5:39啦，今日仍然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最高温度因为有33度啊。林子祥， 清溪边江水浅， 一江春水倾出你倩影， 水仙情， 心满是情话，却是未能念，只因今天芳心似蜜圈，曾共你挽手结伴常互念，谁料你说恐怕受情牵，宁愿似水仙花孤独在湖畔，未想一起结并蒂莲，可知此刻我方寸已乱，将别终生追忆这段情，可否再想清放下屠哀怨，一起再祝姻缘事，天契已变江水似，一江春水倾出你倩影，小水仙夜人怜，可否应允今生两定意，共你挽手结伴常互勉，谁料你说恐怕受情牵，宁愿似水仙花孤独在湖畔，未想一起结并蒂莲，可知此刻我方寸已乱，将别终生追忆这段情，可否再想清放下屠哀怨，一起再祝姻缘事，清溪已变江水似，一江春水倾出你倩影，小水仙夜人怜，可否应允今生两定意， 林子祥的这首叫做水仙情，水仙花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过年的时候见到很多，咁啊，呢一種嘅植物咧，屬於即係喺全世界嚟講咧，有成八百幾種嘅嗰啲水仙，其中有十零種咧係有極高嘅觀賞價值。咁水仙咧係原先係分布喺中歐啊、地中海沿岸同埋北非地區。中國嘅水仙咧就係多花水仙嘅一個變化。水仙一定想起罗文这首啦。 梦里有一朵小花，是水仙有白色的嫩芽，亲吻她修长的茎叶，我亲吻她细小的花瓣，那么白，那么香，像雪似雨，洁白无瑕。 的笑话，是谁先哪里去找他？我寻找到大街小巷，叫天涯，那么叫那么弱，谁先曾经的风吹 最初咧都有唱好多嘅电影嘅主题歌曲，呢首咧就以前系邵氏一套电影啊，叫做《小杀星》嘅里边嘅歌曲《水仙》。花有好多种，有帝女花，呢首系武侠帝女花。任白的帝女花大家就好熟悉啦。咁啊，后嚟电视剧咧就有一套武侠帝女花都系打下嘅。咁呢个咧就系以前丽的电视喺81年嘅时候咧出过一个长篇电视剧，当时都有50集噶。咁而有少量嘅剧情咧都系取自粤剧嘅帝女花。喺演员方面咧都有大家熟悉嘅柳宗恩、米雪、姜大伟、余安安。在后期亚洲电视剧都有这一套是为人熟悉的《云海玉公园》里面的主题歌曲。 流浪客自天外来，风电处令人惊呆， 问有几人知我，知我暗自感慨，人问我疾苦何来，孤芳下貌如乞丐，为了今为今世，为了隐埋心中爱，谁能换世站在天外，独自弃身于云海，遇着我所梦，痛到我所痒，着令我等我待，无奈我未知未来，只知我为何痴爱，又怕伤痕涌血，伤心过难以在天外，独自弃身于云海，遇着我所梦，痛到我所痒，着令我等我待，无奈我未知未来，只知我为何痴爱，又怕伤痕涌血，伤心过难以再， 在84年的时候，有一套的电视剧就是《云海玉公园》里面的金世维，就是曾慧权所做的，是一位生逢乱世的天涯孤客，亦正亦邪而带出很多的故事。刚刚的是罗家良演唱。早晨时间大概还有8分钟到清晨6点。现在温度29度，今日最高大概有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生效噶。 早晨你好，我系 Keep Man 麦洁文啊。每朝早咧，我起身咧，一定会饮两大杯水嘅。原因咧就系当你饮完水之后咧，你会觉得你嘅肠胃啊、喉咙啊、口腔啊都好干净，并且你哋饮完之后咧，你会好快脆咧就可以去厕所噶啦，好舒服噶。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又必須做嘅就係、是、每朝早咧，我都會食一粒生蒜頭。原因咧就係因為蒜頭咧係一樣殺菌最好嘅食物嚟嘅，亦都可以講話咧，即係我哋每次食嘅時候，我都話：哎，食仙丹啊！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可以殺菌啦。咁另外咧，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喎，食蒜頭嘅時候咧會好臭喎，同埋好難食嘅喎。咁所以咧，我就教大家一個方法。当你咧搣咗粒蒜头摆落口嘅时候咧，你饮一啖水含喺个口里边，然后连埋水一齐咬烂。咁当你咧嗰啲蒜头咧咬烂嘅时候咧，佢就会个味道啊，同埋嗰啲辣咧都会稀释咗喺个水里边。咁变咗咧，你就好容易吞食啦。并且咧食完之后咧嘅口气系冇咁大嘅。你哋不妨试下，因为我食咗之后咧，我四年都冇感冒啊，系咪好犀利咧？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再诉说千百段旧情，河流再细说星星的名，仍是你忧郁的眼，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河流像替我轻奏曼陀铃，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摇着那小小花伞，看散色青青，你的歌可更动听。来一河畔像画那样美，来一河畔清新的意境，童话式的堡里添心中幻想，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来一 有冇一路听住你都系慢慢好似翩翩起舞咁啊？系几即系一种飘飘荡荡嗰种感觉啊！呢个三拍嘅拍子，莱茵河畔，来自 Keepman 嘅《莱茵河之恋》。早晨啦，就快到六点钟啦，眨眼又差唔多一个钟啦。你听紧嘅清晨爽利，一阵喺六点后咧，我哋要有林思维啊。今日咧，佢会讲下抗衰老嘅话题啊，有助抗衰老嘅饮食习惯。六点前有佢啊。 夜字里原也雾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馒头饭放花字能迷人，粗暴狂态像野人，你令众小子变拘谨。变拘谨，木造的心能再敢兴奋，心镜不染浊尘，似流水共行云，红如前眼角轻窥探，凡尘仍吸引。野字里原也雾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木造的心难拒又向神。 跳跃的这首歌就来自这首我们很挂着他的主唱者关正杰，希望真的见到他的即是庐山真貌。 野字里原也雾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馒头芬芳花字能迷人，粗暴狂态像野人，你令众小子变拘谨，心能再敢兴奋，心镜不染浊尘，似流水共行云，红如前眼角轻窥探，凡尘仍吸引。野字里原也雾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无数的心难拒又向神，变缤纷啊变缤纷。心难拒又向心。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放完一日嘅假期啦，松一松啦，又可以精神抖擞地咧迎接今天嘅工作啦。今日要翻工噶啦，今日咧就系五月二十号，农历系四月初九，星期四。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温度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噶。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噶。好啦，我哋一齐去听下啲营养食物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5月20号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每个礼拜四咧都同我哋讲下点样食得健康噶。林思维你好， 早晨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就开咗个话题咧，更加系针对性，就话我哋点样可以食得好啲，系有助抗衰老啊，即系延缓我哋嘅衰老。 嗯， 当然外貌呢个系我哋会比较系第一时间谂起啦。啊，个样系后生啲，皮肤靓啲，都唔似六几岁。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呢个表面系咁样啦，我哋内里嘅机能咧睇唔到嘅，你都要系点样去食得健康去保养佢吓。 系啊，会啊。咁所以同埋你都系啲日常要做嘅嘢啦，即系唔系临时临急，咦？你见到嗰个皱纹出咗嚟，突然间食多啲水果先咁样，即系唔系咁样。因为其实我发觉老了之后你都冇得翻转头，好多时候都咁，所以其实如果有后生的听众、如果你真的好想 keep 住靓啊 ，keep 住身体好啊，咁当然我哋话唔系中年嘅 keep 得唔好，但意思即系要早啲去做一啲嘢咧，先可以预防到嗰个减慢嗰个衰老嘅状态。 同埋咧，如果你即系 keep 得好咧，你使嘅钱都少啲，你又唔使买啲什么化妆品啊、护肤品啊，哇呢、這个即系搽得皱纹少啲、 最紧要我谂防晒啦，因为讲开呢样嘢。都是原來曬得太陽勁得滯，或者可能你不做防曬咧，點解會容易啲出皺紋啊，或者著斑咧、都是一個氧化的過程嚟。 咁所以呢個咧需要真係要用到啲防曬用品。 係啦，同我哋上個禮拜講所謂嗰個染色體破壞嗰樣嘢都係其影響嚟嘅，因為你曬得太陽多咧，其實都會影響身體嘅染色體啊，甚至乎都係一個氧化的過程嚟。 咁所以咧，而家啲人好興打 golf 咧，即係兩公婆或者男女朋友。个男嘅又中意打，个女又跟埋去，但系咧就将自己包到 包实， 包到冚，都系保护紧自己。 系啊，甚至乎你见到啲人行山都系嘅，即系我去行山，你见到啲人哇唔热嘅咩？即系包实晒个全部都咁，我谂某程度上都系保护紧自己啲皮肤啦。咁其实皮肤如果晒得多，当然会有即系容易啲有皮肤癌啦。咁点样皮肤癌咧？其中一个衰老嘅一个病嚟嘅，咁所以即系系嗰个太阳嗰个 UV 去破坏咗啲细胞，或者甚至乎 activate 咗啲癌细胞啊。呢、个都系要提下大家。咁記得曬太陽嘅時候就盡量要搽防曬。咁、當然我成日叫啲人曬太陽攞維他命 D 嘅，但你唔好暴曬。咁甚至乎你話啲夏天哇，去到即係中午嘅時候哇，你就唔好曬啦。如果唔係就對身體唔好嘅影響咯。 咁我哋繼續咧講緊就話係點樣延緩衰老嚇，有助抗衰老嘅。 飲食習慣。 嗯、 上個星期咧就林思維同我哋講咗咧，就以植物性嘅飲食為主咧、嗯、就比較好嘅嚇。 係，咁我哋講過上次就話要食好多唔同顏色類別嘅蔬菜同水果啦。咁如果每一日可以食到500克以上為之最好啦。咁另外我哋亦都講過一啲香料啊或者香草啊，即係而家喺飲食裏邊多啲食蒜頭啊、洋葱啊、羅勒葉啊、姜黃啊或者胡椒粉啊、辣椒啊，呢啲都係一啲增加我哋抗氧化物攝取嘅一啲重要嘅元素啦。咁、 嗯、 另外其他嘅植物性嘅飲食嘅類別咧，就包括大豆類嘅食物啦。因為我哋好相信咧，如果食得太多紅肉咧，我哋攝取太多嘅飽和脂肪咧、 嗯， 都係會增加衰老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即係我當然我唔係叫你哋轉做食素啦。咁但係如果可以日常之中食多啲一啲大豆類嘅食物咧、 嗯， 去代替紅肉或者去代替一啲加工肉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因為紅肉啦，你都係屬於蛋白質噶嘛，係咪啊？咁、 嗯、 蛋白質又都是需要的嘛， 是都是需要的、啊、嗯，咁但是个份量就不可以太多咯，咁同埋好多时候呢红肉呢啲人会嚟煎啊或者焗啊，咁你太高温煮红肉嘅时候呢都会产生一啲致癌嘅物质嘅，咁、嗯、所以其实红肉有度唔好就因为佢个好容易即煮得太熟或者燶得滞嘅时候呢，呢、這个都系对个身体有个影响咯，咁样啦。咁另外当然仲有其他植物性嘅食物呢，就是我哋成日经常提嘅，譬如食多啲坚果啦，食、 嗯、 多啲种子类嘅食物啦，因为点解呢，坚果同种子里面呢当然有植物性的蛋白质在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素，譬如维他命 E 啦，一些单元不饱和脂肪啦，另外铁质啊、锌啊、镁啊，都是一些身体必需的营养素、 嗯、 甚至乎可以帮我们抗氧化的。所以呢任何的譬如杏仁啊、腰果啊、任何很多不同的杂的果仁啊，总之你爱嚟做小食啦，咁其实嗰啲小食咧都系一啲果仁嚟代替咗薯片做小食咧，其实呢个都可以扭转咗你食得太多唔健康嘅小食嘅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嗯、另外仲有一啲嘢就系我哋成日叫啲人食嘅全谷类嘅食物啦。咁因为全谷类食物咧就系未经打磨嘅一啲谷物类，即系譬如可能糙米啦、红米啦、而家好兴嘅野米啦、藜麦啦，好多人食紧嘅麦皮啦，或者荞麦咧，咁呢啲都系可以代替所谓日常精炼过嘅淀粉，即系譬如白米啊、白面包啊、米粉啊咁样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呢啲未经打磨过嘅一啲全谷类食物咧，其实啲营养价值系好高噶，佢喺晒个壳出面嘅。咁、 嗯、 如果你成日食啲白米啊、白面包嘅时候咧，你就会 miss out 咗原本嗰个植物里面一啲好处啦。咁同埋原来个谷壳出面咧，其实有好多维他命 E 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维他命 B 集啦，咁亦都有啲好嘅脂肪喺里边啦。咁其实我哋都日常见啲人植物性飲食為主嘅時候咧，呢啲所謂嘅全谷類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嘅一啲元素嚟嘅。 係，咁啊，食得多呢啲咧，譬如嗰啲什麼糖尿病啊、心臟病嗰啲，係咪都會有改善啊？ 會㗎，因為其實大部分全谷類嘅食物咧，都吸收得比較慢啦。咁、即係譬如點解我哋成日叫啲糖尿病嘅病人啦，或者減肥嘅人咧，都會食啲高纖維嘅嘢咧，係因為嗰個血糖嘅升幅會比較穩定啦。咁另外呢啲全谷類嘅食物，或者食下果仁咁樣咧，因為佢會飽肚啲，咁所以你飽肚得嚟咧，你減肥嘅時候或者控制體重嘅時候咧，亦都冇咁辛苦。咁所以呢類嘅食物，除咗係個營養素本身好豐富之外咧，其實間接咧都可以穩定一啲疾病啊咁樣嘅。 好啦，咁除咗食呢个坚果啊、种子类啊、全谷类嘅食物系可以有助抗衰老之外，仲有啲乜嘢咧吓？ 有一样嘢我好中意嘅就系饮咖啡啦。 你最中意啊，真系。 系啊，咁因为如果饮咖啡咧，原来真系都可以抗衰老嘅。 咖啡系咩咖啡先？而家啲人咧都好兴，系一种好似个 fashion 咁样啊嘛。揸住杯咖啡就好过揸住杯水啊嘛， 系 咪？咁嗰啲咖啡咧有好多好多嘅名堂啊嘛，你知。咁啊，点样嘅咖啡先適宜多飲係 我都唔好班門弄斧，因為我都唔係好叻嘅。不過我好中意啦，咁所以其實我諗係講緊嘅咖啡咧，係真係譬如一啲齋啡啊，或者可能而家好興嗰啲精品咖啡啊，或者可能酒中咖啡嗰啲， 即 係 陳豪嗰啲， 係啦， 佢好專研嗰啲咖啡豆沖出嚟嗰啲係嘛？ 係啦，咁呢啲新鮮做出嚟嘅咖啡咧，或者用手沖嘅咖啡，或者甚至乎一單品嘅咖啡咧、 嗯， 其實呢啲係會比較好啲，因為其實點解咧？一來佢即磨即飲啦，咁你嘅抗氧化物唔會流失得太多啦。如果你話出面飲譬如可能啲茶餐廳咖啡啊，或者可能即係連鎖快餐店啊，或者連鎖咖啡店嘅咖啡咧，好、多時候加咗好多唔同嘅配料落去，即係你加下糖啦，又加下糖漿啦，又加下啲 啫喱啊，或者可能啲全脂奶啊、忌廉啊、朱古力酱啊，即系呢啲咁样嘢咧，其实就会破坏咗本身咖啡嘅营养嘅一个含义。 但系呢啲咧，通常咧就系比较方便啦，即系制成咗一盒盒你冲嚟饮啊方便啊嘛。但原来嗰啲就唔系真系真正话系适合饮用咖啡而保护呢个抗衰老嘅嗰种咖啡。 因为其实本身我哋话抗衰老就尽量唔好摄取太多糖啦，唔好摄取太多啲高脂肪嘅食物啦。咁如果你话哇，你杯咖啡系茶餐厅咖啡，即系里边好多糖嘅，有好多花奶嘅，不嬲都兴噶啦，啲二合一啊、三合一啊嗰啲罐装咖啡啊嗰啲咧，其实一来嗰个抗氧化物嘅含量唔系好高啦，咁二来糖分同脂肪都比较高咧，咁唔好听完我讲话啊，营养师我饮咖啡可以抗衰老，日日走去饮三罐嗰啲三合一咖啡，咁其实嗰啲就即系有少少唔系我哋想要嘅一样嘢咯，咁所以尽量咧，如果你饮到咖啡嘅话咧，尽量都系比较靓啊、比较新鲜啊、即磨啊、即冲啊，或者嗰啲单品咖啡啊，咁呢啲都系比较健康嘅一个选择啦。咁另外当然即系我叫你饮咖啡，唔代表你日日可以当水饮嘅，咁即系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就建议啲人唔好超过三至四杯一日。 哇， 咁好少人会咁做嘅。 我就谂紧你个杯，嗱你知啊，饮咖啡有啲好细。杯仔啊，有啲真系精品啊嘛。但有啲咧，一杯即系茶餐厅个杯都唔细噶喎。 咁其实都系睇下咖啡因嘅含量嘅。因为点解我哋 recommend 唔好超过三至四杯咧？好多时候都系 based on 个咖啡因嘅摄取量啦。咁可能譬如一杯嗰啲浓缩咖啡，即系 espresso 咁样啦。咁笼统啲去讲，一杯大概50至80毫克嘅咖啡因啦。咁如果我哋话一日唔好超过300毫克嘅咖啡因，咁你就即系唔好饮超过三至四杯嗰啲浓缩咖啡啦。咁一般嘅茶餐厅咖啡咧，其实嗰个咖啡因好高嘅，因为佢浓度好高啦。咁所以譬如普遍嚟讲，一杯嘅茶餐厅咖啡里边咖啡因咧，起码去到240毫克嘅，咁你饮咗一杯咧，可能分分钟已经超过咗你每日个咖啡因嘅摄取量。咁所以如果呢啲有啲人系真系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嘅，饮完之后瞓唔到觉啊，或者太精神啊，或者可能心跳啊、手震嗰啲咧，就尽量唔好拣啲太浓嘅咖啡去饮咯，系啦咁样。咁所以 呢个都系一个习惯啦。去到下茶餐咧就，哎，我杯咖啡啦。 系啊，咁我谂另一样嘢冇提嘅，咖啡因嘅对抗衰老嘅好处咧，系因为咖啡里边咧本身有种物质叫六元酸，咁其实一种多酚，咁多酚就系帮我哋去其中一种保护我哋抗衰老或者抗氧化嘅一个物质嚟嘅，咁、 哦、 所以咧，点解咖啡会保护到个身体嗰个 DNA 啊，甚至乎可能减慢，即系有啲研究话可以减低患一啲长期病患嘅机会咧，就 系 因为咖啡本身有一种咁样嘅物质咯。 系、大家记住啦，如果饮啊饮啲靓啲、精炼啲嘅咖啡， 系啦，就唔好饮啲太平嘅咖啡。 好啦，除咗可以饮下精品嘅咖啡啱饮，系有助抗衰老之外，仲有啲咩嘢嘅食物系啱食咧吓？ 咁咧另外一样嘢咧，就可以食多啲含有多啲类胡萝卜素嘅啲食物，我哋英文叫 beta carotene。 系， 咁其实胡萝卜素其实好简单，大家都知噶啦，即系你由细到大咧，妈咪话俾你听，食多啲红萝卜啦，对个眼睛有帮助啊，类似咁样咧，就系所谓嘅胡萝卜素啦。咁大部分嘅食物如果有发觉你系红色啦、黄色啦或者橙色嘅蔬菜类嘅食物咧、其实个胡萝卜素咧相对系比较高嘅，咁佢特别咧系帮助保护翻，譬如降低我哋嘅癌症嘅机会啦，咁另外可以保护我哋嘅心脏啦，甚至乎保护我哋嘅眼睛嘅健康嘅、即系可以减低患白内障啊、老年黄斑点病变嘅一啲风险。所以点解我哋细个都系话妈咪话你食多啲红萝卜啦，只眼会精灵啲，就 是、 因为咧其实好多年前啲人都发觉咧类胡萝卜素呢个物质咧，其实系真系可以减慢眼睛嗰个视力嘅退化。咁样啦，咁所以老化眼睛退化都系其中退化啦，咁所以胡萝卜素都系好紧要啦。咁喺边度揾得到咧？就系、是、平时嘅，除咗红萝卜之外咧，就有番薯啦、木瓜啦、even 西瓜啦、哈密瓜啦、芒果啦、菠菜啦、羽衣甘蓝啦。另外番茄同埋啲唔同顏色嘅燈籠椒咧、都會有好豐富嘅類胡蘿蔔素嘅。 係，哇！咁呢度咧，我就覺得如果你去食自助餐嘅時候咧，喺蔬菜類嗰度咧，係咪就好多啦？嗰度係 啊，會啊！如果即係你哋去自助餐嘅時候，譬如好多番茄仔啊，或者可能切碎咗嘅紅蘿蔔啊，咁甚至乎可能一條條嘅青紅椒啊，嗰啲燈籠椒啊，嗰啲咧，其實都好多。同埋而家好興食羽衣甘藍啦、 啊，係啊，佢哋應該都有提供噶嘛。 係啦、啊，甚至乎啲 baby spinach 啲菠菜。甚至乎你可以捞埋啲生果落去做一个沙律啊！咁其实呢啲所谓嘅唔同颜色或者可能偏黄、偏橙、偏红嘅一啲蔬菜或者水果咧，其实胡萝卜素嘅含量都非常之高嘅。 哇！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个世界咧系好多食物咧就摆晒喺度，我哋识唔识得去寻宝？ 系啊，同埋啲嘢我发觉咧，即系我哋讲我哋系一只动物嚟嘅啫嘛，即系我哋好相信人类都系一只动物啦。咁其实原来咧身边都系围绕住好多唔同保护身体嘅啲物质，咁同埋佢哋嘅味道都唔太差。 即係點解我哋話食苦嘢會攣？咁即係苦嘢證明有毒噶嘛？咁譬如生果啊、蔬菜其實係甜噶嘛，去尋找一啲咧喺飲食裏邊咧要注意嘅一啲守則啦，睇下點樣可以延緩我哋嘅衰老嘅啲狀態咯。 冇錯，就有助抗衰老啊嘛，即係老得嚟咧都要健康嚇。 係啦。 好咁啊！下个星期四咧就再继续都系环绕呢个话题。我哋嗱今次呢两集就讲咗系有助抗衰老嘅饮食习惯啦。 嗯， 下次会主讲乜嘢咧？ 我哋咧下一次会讲下咧，有啲抗衰老嘅点样控制一啲宏量嘅营养素，即系譬如可能控制热量啦，控制蛋白质咧，或者碳水化合物咧，系点样可以帮助到抗衰老嘅？ 嗯，咁大家下个星期四继续收听啦，拜拜， 拜拜。 6:24啊！抗衰老除咗要食一啲营养素啱食嘅食物之外，心境都好紧要噶。开心乐观都可以抗衰老噶吓。 他常到海旁再唱再唱，远远的黑头发风中荡漾，在每天。 海旁独唱，一个愉快的心境都可以令你抗衰老的。叶少文的歌曲之后就分零钟到这个6:30啊，启抗衰老呢，以下这位朋友呢都是好像吃了不老的药咁。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米雪。 每朝早起身啦，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阵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一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左脚做完就右脚做，一齐做又得。咁啊，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后，咁样咧就做几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对你的脚咧系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阵时咧，就算赶时间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咧只脚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这个对心脏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寻晚休息咗一轮咧，嗰啲血静止咗，突然间将血一齐冲晒上嚟嗰阵时，去紧张，咁或者会对心脏会有影响。咁第二样嘢咧就系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数咧就系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揀一样你自己喜欢吃的啦。咁最后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宋代文学家王庭坚一首诗《寄王几服》，抒发怀念朋友之情。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嗟不能，途里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详情请听星期一钱佩卿、钟志光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是啦，下个星期一呢就是讲这个话题啦。现在有十零秒到六点半钟，一间会有新闻报道。我要到星期一朝早先见你，不过星期日的晏昼一台四点钟有另一个我的节目，我得你都得，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屯门一个球场储物柜被纵火，暂时未有人被捕。案发在昨晚十一点半，途人报警指屯门新磨里一个球场有火光，警员到场发现两个储物柜有被烧过的痕迹。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将案件列作纵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因为技术原因推迟实施，发射时间另行确定。较早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原定在凌晨一点几发射天舟二号飞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两人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出席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间举行会面。布林肯表示，美国寻求同俄罗斯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两国之间存在差异并非秘密，但在很多领域上两国的利益互为影响。布林肯表示，当俄罗斯对美国的伙伴和盟友采取进取的行动，美国和盟友将作出回应，但他认为如果美俄能够合作，全球将会变得更安全。拉夫罗夫表示，准备好和布林肯讨论所有议题，包括讨论美国上届政府所遗留的问题，期望双方以坦诚和相互尊重为基础，进行富有成果的会谈，在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合作。但拉夫罗夫承认，俄美双方在评估国际形势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强调应该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拜登期望内塔尼亚胡大幅缓减加沙的紧张局势，并迈向停火。路透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的消息表示， 在调解员协助下，以巴原则上同意停火，现正进行秘密谈判。巴勒斯坦表示，新一轮冲突已经导致227名巴人丧生，包括64名儿童和38名妇女，另外有1600多人受伤。以色列表示有12人死亡。内塔尼亚胡态度强硬，强调未为停火定下时间表，又指以色列的目标是对哈马斯形成有力的威胁。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只要以色列停止轰炸行动，就有空间进行和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0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食物及卫生局和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说，按分析数据显示，接种疫苗没有增加死亡率，急性中风或者冠心病的个案亦都不会影响小产，又说正要求药厂提交资料，再研究是否批准12至15岁青少年接种疫苗，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昨天是佛诞假期，因为疫情的关系，长洲飘色巡游和抢包山都要取消的。有市民就说，反而因为不用这么多人这么逼人，而趁着假期入长洲行下。有市民就说似乎没什么气氛。我们的记者昨天都去过长洲看过，一阵间和大家报道。 在疫情之下，购买医疗保险的人多了，去年保单上升超过18%。保监局呼吁市民要留意中介人的销售手法有没有违规。廉政公署早前就编